可以翻去。到到5月16日或者17日咧，就係、是、幼稚園剩低嗰一級嘅學生咧，都可以翻去啦。不過咧，阿李立峰即係講到呢個分階段嘅安排咧，亦都涉及到啊，就係學生佢個疫苗嘅接種率啦，同埋就係一旦如果學校入邊佢有啲學生係有打過針，有啲學生未打針嘅時候，需唔需要有另外一啲嘅處理啦？以及如果係有個案發生嘅時候，又點樣處理？ 係啊，其實咧就復課，我諗本來大家都會希望嚇，如果個社會可以即係叫做盡早恢復正常啊，可以復課，咁本來係一件好事啦。咁但係即係始終係唔係一個即係最好嘅時機？又或者如果真係要復課啦，咁其實小學，譬如而家講小學先啦，如果排隊嘅話，咁佢哋係咪真係已經做好準備啦？咁因為有好多好實際嘅，頭先阿陳燕平啱啱講，好多好實際嘅問題要解決嘅。有打針嘅同學，有未打針嘅同學，跟住即係萬一真係有個別同學確診，咁點咧？咁係幾時會即係覺得又要停咧？又或者其實如果真係有嘅話，你唔停嘅話，咁你可能啲班房都要行消毒啊，即係有好多好實際嘅問題。咁啲同學使唔使做完快速測試先翻學咧？如果要嘅話，咁即係咁變咗會唔會對一啲嘅家庭，即係尤其如果唔係咁即係富裕嘅家庭，係咪即係有一個好大嘅負擔咧？咁樣咁即係其實有好多好多從學校資源去到即係屋企有小朋友嘅，即係家庭佢哋嗰個應對，咁都即係有好多具體嘅問題係需要處理 啦。你頭先講到咧快速檢測嗰個問題咧，因為尋日立法會亦都有提過嘅。不如我哋先講講咧，即係譬如其他地方深圳咁樣咧嘅做法啦。咁因為深圳咧，佢哋預計即係都會係4月8日起咧就安排學生咧陸續返校復課，但係佢哋個要求咧就係師生、員工同埋共同居住嘅人咧，翻学校之前咧就要做3日3檢，翻学校之前2日咧要做健康申报啦，然之后就要持24小时之内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咁当然亦都要包括埋佢哋嘅健康码、检验嘅行程卡啊等等咧。翻学校其实个要求都几高噶，因为佢哋亦都要求咧喺开学第一个星期咧就系对师生同埋员工咧做每日一检，第二个星期咧就系每2日1檢，咁而香港嘅狀況又係點呢？尋日咧就喺立法會入邊咧，有議員就問到：其實咧可唔可以都俾啲學生即係檢測咗之後去翻學咧？嗱，咁局長咧就係咁樣答法嘅，佢就話即係而家嘅快速抗原測試包係普遍獲得使用啦，供應亦都較安全啦，正係研究緊咧多用測試包咧，令到學校更加安全，就唔需要1宗2宗咧嘅個案咧就去停課。有一啲嘅議員咧就建議咧，係咪可以比較頻密啲去做一個嘅檢測啊？咁樣譬如即係3日啊去檢測啦。咁但係局長就話係唔係可以再做密啲咧？等等。咁但係呢啲都係會形成另一啲嘅問題。 都係會形成頭先講啫，都真係資源問題啦。即係如果你屋企咁，譬如喺過去一段時間咁，大家唔出街嘅時候，咁你未必有需要话啊，即系买好多快速检测包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真系翻学，咁我假设你谂下，如果你有一个即系屋企，你仲要有两个甚至更多细路仔嘅话，咁又要翻学嘅话，咁如果你系3日1檢，甚至更加密嘅话，咁其实嗰个需求都真系会好大。咁头先讲啦，即系第一就系、是、即系虽然你而家市面其实买快速检测包都唔难，咁但系始终即系对好多家庭嚟讲，即系会唔会真系都系麻烦，同埋系真系财政上，尤其对一啲好草根嘅家庭系真系会即系构成一个好大嘅负担咧，咁呢啲都系即系头先讲嘅，即系要考虑嘅问题。 因为而家有一啲人士就话喺某啲区域咧系平到叫做几蚊支啦，咁但系嗰个几蚊支都讲紧5蚊或以上啦，咁实在都系一个负担嚟嘅。如果你真系要日日咁样做，或者系隔几日咁做，咁究竟可以点样处理咧？定系要由政府去提供呢啲嘅快速嘅测试包咧？咁可能大家又会问啦，如果系要咁样要求嘅时候，咁呢个咁样嘅即系检测嘅要求又应该系去到边一个地步啊？就唔需要再系咁频密地去做咧。嗱，1872311啦，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我哋不如请你一位小学校长同我哋倾倾啊，就系咧呢个系小学嘅校长孔慧成校长噶。孔慧成校长你好， 系，大家好，系， 你好。 啊，校长啊，喺讲其他之前咧，不如我哋先讲一讲嗰个疫苗接种率啦。因为而家按照嗰个嘅数字咧，就系三到十一岁嘅打咗第一针嘅疫苗接种咧，就应该系有大概六成嘅。咁而如果即系中学生就多啲啦。我想问，因为应该有唔少学校咧都去问翻啲学生佢哋打疫苗嗰个状况嘅。你嘅了解，你哋譬如你嘅情况又系点样啊？ 我自己学校都真系大约六成到嘅， 吓， 即系我哋即系到目前为止啦，因为到而家佢距离廿一号开学都仲有一段时间啦。咁同埋因为有个打完第一针之后，去到第二针都有个间距啦，吓，即系其实应该会一路一路会上升嘅嗰、那个接种率咁样。咁一般学校我自己听到即系我哋普遍其他学校都系咁上下情况。即系话打嘅人其实系比之前系多咗嘅，咁样咯。 系有冇了解过，即系同啲家长啊做下问卷啊，了解过咧？如果要再推高个接种率咧，有冇难度啊？有冇困难啊？ 我谂系嗰个时间问题嘅啫，因为而家陆续其实佢哋都接受到系需要打针噶啦。咁但係因為你要家長帶小朋友去先去到，即係個小朋友佢自己係唔可以去到打針㗎嘛。咁變咗佢哋家長要返工啦，咁變咗佢哋都要就到佢哋返放工嘅時間啦，咁所以變咗嗰個唔係話你心急即刻想去打就打。咁同埋佢哋打嘅時候，咁都需要同小朋友即係做多啲功夫先啦。咁你唔即係咁，小朋友本身可能都有啲擔心嘅咁樣。咁亦都係樣，大人可能會容易處理，咁但小朋友係需要一啲時間。咁但係我哋見到普遍其實都係相當正面，同埋都係希望即係打得到嘅咁樣。 咁即係復課之後都會有啲學生係打針，有啲係未打針啦。咁嗱，因為有啲嘅專家就話咧，係咪應該有打針嘅學生同冇打針嘅學生可以有啲區別嘅處理？譬如係座位上面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即係安排啊等等。譬如某啲嘅學生又可以只係可以喺班方面活動。你哋嘅睇法又係點啊？ 嗱，咁醫生就純粹從醫生嘅角度啦，係嘛，即係一個防疫嘅睇法啦咁樣。咁但係學校考慮就係小朋友嘅心理啦，小朋友嘅情緒啊，各樣嘅嘢啦咁樣。咁其實喺學校裏面任何嘅標籤咧，我哋都係都係會盡量避免嘅。啊，即係就算呢啲標籤可能對於有啲人嚟講冇乜所謂，但係我哋都明白小朋友嘅心理啦嚇。咁即係如果你過分去講啊，呢啲打針嘅就可以做呢啲嘢，打唔打針唔做呢啲嘢，咁我諗呢度就絕對係唔理想嘅。即係咁，當然學校會有學校即係教育嗰個理念咧，即係就算我哋真係要做一啲區分咧，都唔會即係咁樣標籤佢哋有打針同埋冇打針。 孔校长，即其实如果咁样讲，即亦都即讲，我谂呢两日大家都好多讨论啦，就话其实可能复课嘅时候，你小学可能都需要即做好多个安排，或者有好多嘅如果之后有啲乜嘢，譬如有确诊咁，点样应变啊？咁即我如果好笼统咁讲，我唔知孔校长你觉得，即譬如喺你嘅即经验入边，或者你而家个状态入边，你哋觉得学校其实最难应付嘅将会系啲咩啊？即有咩可能嘅问题啦？譬如如果有真系。即系你复课始终有可能有学生确诊噶，或者甚至有可能有老师确诊噶，咁即系其实咁跟住应对啊，咁你觉得个困难会喺边度？ 我谂都成两年啦，咁即系困难就一定有啦。咁但系就冇，我谂睇唔到即系任何困难，我谂我哋都有办法解决到嘅。咁最大困难就真系要决定点样停课法咯。即系话就算有一个确诊，我哋而家未必需要系全校停。咁你唔需要全校停，咁但係喺班裏面嘅，咁即係嗰個小朋友喺班裏面嘅，咁某程度上你都必須要停啦，喺班裏面嘅同學，咁即係同班嘅嗰班同學要停啦，或者話原來呢班同學有接觸過其他班嘅同學，咁可能你係要即係全級都要停啦咁樣，或者話可能原來全級嘅同學有同另一級嘅同學都有一啲嘅一齊活動喎，咁樣，咁可能就即係你要做好多追蹤咯，即係話。那個追蹤嗰樣嘢咧，其實學校一路都有做緊嘅，但係呢一樣亦都係有需要花一定嘅人力同埋時間。 就住啱你講嘅呢啲問題咧，係即係學校自己決定，因為你哋其實要同教育局即係有個 即係咪等衞生防護中心啊？ 我諗唔會嘅，因為過去啲經驗都睇到就係衞生。

水灣道有意外，而家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龍尾分別去到香島道近高爾夫球會同埋淺水灣道110號。隧道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嘅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嘅龍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龍尾近模糊街。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柯達大廈，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嘅車龍排到近油站。路面情況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立德台。另外，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龙日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加士居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去弥敦道方向近住香港日东酒店嘅慢线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外交二十问， 又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 边个机构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嘅咧？ 港澳大湾区总占地56,000平方公里。 一带一路，而一带系代表咩咧？ 留意一二五普通话台。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讲紧咧系复活节假期之后咧嘅复课安排啊，尤其是当学校即系有一啲系有打针同冇打针嘅学生嘅时候，究竟应该点样去处理咧？同埋如果学校啊再出现个案嘅情况之下，又点样处理咧？一八七二三一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李立峰，我哋继续咧请嚟小学校长啊孔伟成校长同我哋倾倾。孔校长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 嗱，刚才咧就提到咧，就系如果学校再出现个案嘅时候咧，点处理嘅？咁当然啦，即系政府嗰方面亦都同卫生防护中心咧系研究紧咧相关嘅问题啦。咁但系你头先都提到一样嘢，就系你哋往往咧嘅回应或者处理咧系要快过可能卫生防护中心咧有指示，你哋就要做咗噶啦咁样。咁由于即系 Omicron 咧呢个嘅特性咧就真系会可能传播得比较快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嘅手感。业务人数都会比较多嘅，喺咁嘅时间如果喺作为一个校本去到处理，你哋会系点样去处理方法咧？即系同之前我哋同 Delta 嘅处理情况，应该会唔会系好唔同咧？ 我谂又未必话好唔同，只不过情况会好唔同。就正如头先你讲咧，即系佢嗰个传播会好快啦，咁样吓。咁但系无论快因为慢都好，咁如果有当我哋知道有一个学生佢系确诊咗嘅时候咧，咁我谂我哋第一件事要做嘅就系要追踪啦，即系究竟佢接触过咩小朋友，佢去过咩地方，接触过咩老师咁样。咁第一时间就要即系尽快去 即係攔阻咗嗰個傳播鏈啦，咁樣咁攔阻傳播鏈嘅方法就係通知佢哋啦，要做檢測啦，即係要自己做快速檢測啦，要即刻去停咗佢哋再即係嘅所有嘅活動啦，咁樣或者佢哋唔可以再翻嚟學校啦，咁樣咁呢啲其實都同就算你之前嘅一啲嘅病毒，其實都即係之前嘅 Delta 咁，其實個情況都係類似，只不過我哋估計會係頻密咗，或者係即係會係多咗咁樣。咁但係有樣嘢注意就是、雖然我哋成日話呢個 Omicron 嗰個影響似得個病情似得會輕微啲咩啲，咁但係亦都因為對小朋友呢個情況可能會唔同嘅，同埋好多時我睇翻啲專家呢兩日都講，但係嗰個後遺症其實都比我哋想象中可能都多大嘅咁樣。咁所以我諗我哋都唔會掉以輕心話哦，咁呢個症比較輕微啲，咁我哋就放心啲啦。咁樣呢個我相信我哋學校就更加唔會係咁樣。 嗯，另外咧，即系孔校长头先即系都提过嘅，我同阿程平即系讨论嘅时候都提过啦，即系呢两日咁都有唔少嘅，即系无论系议员又好啊，社会人士都讲话哦，那个快速检测嘅问题就话会唔会系即系复课嘅时候系要求啲同学即系譬如做得密啲，可能啊，即系三日一次，甚至更加密咁样样。即系喺我唔知喺孔校长你嗰、那个即系认知嘅角度，呢样嘢其实譬如你所知嘅，譬如无论对同学嚟讲，对家长嚟讲，要求佢哋。好密咁做检测系咪一个即系实际可行咧？考虑到譬如佢哋个家庭个状况啊、经济啊等等。 系嗱，咁就正如头先我喺度听住你哋讲啦。咁其实喺个经济上面当然会有困难啦。咁所以政府先至会有啲嘅防疫包派咗俾大家啦。咁當然，如果真係唔夠嘅時候咧，佢都有講嘅，即係我哋仲可以保留實惠咁樣去到即係啲嘅 centre 嗰度，即係民政處一啲嘅中心嗰度去攞嘅咁樣。我相信，如果政府真係希望學校嘅學生要做一個快速檢測嘅時候咧，我自己都有信心，佢哋會提供到呢啲嘅材料。俾到我哋嘅家長即係有需要嘅家長，當然唔係個家長有需要嘅，咁有需要去攞即係呢啲嘅免費嘅快速檢測包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攞得到嘅咁樣咯。咁呢個我自己唔係太擔心因為個支援應該足夠噶嘛。當唔夠嘅時候，我哋就即係中央都會支援我哋噶嘛，係咪？ 即係如果係有政府佢哋支援啲快速檢測包嘅時候，即係你覺得就算頻密啲要學生去做檢測嘅，應該都唔會有太大嘅困難，係咪啊？ 因為一日都係做一次啫，佢而家嘅要求即係理論上咁你中朝早翻學嘅時候做一次，咁樣每日都做一次，應該即係呢個要求都唔算係過分啦，咁亦都係一個相對比較安全嘅做法。咁當然呢個都睇翻專家啦。咁如果專家覺得，哦，如果日日都撩鼻，咁對小朋友嚟講都唔好嘅咁樣，咁呢個就另外一樣嘢啦，但暫時就冇人咁樣講過先啦，咁樣。 係嗱，另外孔校長關於復課嗰個嘅時間表安排咧，因為較早之前啦，就有團體咧係教聯啦，佢哋自己做咗一個問卷調查嘅，咁佢哋個問卷調查咧就顯示咧喺教師嘅受訪嘅教師群組當中咧，對於能夠如期復課咧係冇信心嘅噃，咁同埋咧亦都有即係唔少嘅教師啦，佢哋嘅受訪入邊有成七成嘅受訪教師都係話咧唔支持咧四月十九日嘅復課嘅，咁而喺尋日咧喺立法會入邊咧，亦都有議員就問到啊嗰陣時你嗰個確診宗數咧係幾百宗嘅時候你就停課，咁但係而家都仲係講緊四位數字嘅個案喎，你就復課，究竟嗰個準則何在呢？亦都有議員提出就係話，可唔可以叫做即係雙軌並行嚇，既網課又做實體課，就去處理分流處理一啲有打針同冇打針嘅學生。關於以上嘅問題，你自己嘅睇法係點樣啊？ 嗱，而家我哋呢度講緊即係十九號之後，即係最早可以十九號復課。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期望管理啦，或者話係一個即係期望。到嚟緊嘅日子，如果即係可以做到面授課咧，我哋大家都想做面授課啊。咁我諗呢一個係一個高期望嚟嘅，咁係唔係真係做到呢個高期望咧？唔知啊，因為個疫情如果維持住仲係幾千宗嘅時候，咁係唔係就真係會如期係面授課程咧？咁樣咁呢個我諗都仲需要仲有時間去大家去諗。即係我諗而家我哋只不過係做好咗個路線圖先， 即係我哋期望係可以面授課程，咁亦都係反映翻即係教育界都好渴望係學生係可以及早係有呢個面授課。咁但係呢個渴望都唔可以咁理想化嘅，咁因為如果個疫情係唔能夠受控嘅時候，就算我有呢個咁良好嘅意願咧，咁我都可能都係做唔到嘅。咁但係我哋斷唔可以話我唔諗噶啦，呢個面授課我淨係諗呢個網課。咁其實呢個唔係我哋最理想嘅嘢啦，因為大家都知道網課喺個進度上面可能我哋會追到。但係喺學生嘅情意啊，學生嗰個感受啊，個精神健康啊，呢度我哋大家都知道係處理唔到嘅，咁亦都對小朋友嘅影響好大，所以我哋先至教界先寧願犧牲啊，犧牲嘅意思即係話，我哋寧願將個暑假提早咗放我哋期望就算天氣好熱都好我哋都希望可以有個面授課程即係話呢一個其實係最大嘅原因，我自己睇唔係為咗話係咪要做全民，當時係咪為咗做全民檢測，呢個都其次，而係當我哋見到咁惡劣嘅時候，不如我哋早啲放假，咁留翻啲機會俾未來嘅日子，我哋可以做到面授，咁對學生嘅得益係最大。 系啊，孔校长，即系好奇咁问一句啦，即系其实如果譬如对老师嚟讲咧，即系个影响，因为譬如头先咁讲，即系当然大家都会希望复课，系希望面授，咁而家有个即系叫做有个时间表，咁同埋希望做到，咁但系始终都有啲不确定性噶，咁头先都讲啦，即系你可能一个半个确诊，可能即系总会有啊，咁跟住可能即系同学又可能嗰一班或者嗰一级，可能要停课几日咁样，系咪？其实对老师嚟讲，而家都要做两手准备噶，我估，即系我两手准。意思就话佢可能备课嘅时候咧，都要预咗，即系基本上面授啦。咁但系都要备课，即系要准备，喂，随时突然间就转网课噶咯。 系冇错，呢、這个我谂过去呢两年都惯嘅啦。即系所谓一个混合模式咧，系咪？即系话我哋唔系净系一系你就面课，一系就面授，一系你就网课吓，而系点样可以即系机动性咁样，即系喺网课里边，我哋都可以。做到一個互動嘅效果啊，一樣唔影響嗰個進度。喺面授嘅時候，我哋可以做到嘅活動係可以更加多。即係話咧，好多時候我哋教書都係我哋預備咗好多嘢，咁唔係全部嘢都一定係搬曬出嚟用到嘅啊。咁但係我哋喺個上堂嗰30分鐘啊、35分鐘嘅裏邊，我哋點樣隨機應變啊？我哋點樣睇到我哋小朋友嗰個學習嘅進度？我哋知道要攞啲咩出嚟去同佢哋去做。咁但係我哋準備嘅嘢就一定係比課堂裏面嗰啲多，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專業老師一路以嚟嘅嗰個專業嘅表現嚟，所以呢個我唔係太擔心。咁當然對於老師嚟講，嗰個問卷老師都係好現實啦，好現實，佢話你得唔得㗎？你多數都唔得㗎啦，而家咁樣你未必真係做到嗰、那個面授課程啦。咁但係唔表示我哋唔期望有面授課程啦。 嗯，好啊，多谢晒你，孔慧成校长，唔该晒吓，拜拜吓， 好， 拜拜。孔慧成咧系一位好资深嘅小学校长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有一则嘅香港电台抗疫快讯，而家系一则咧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葵涌石梨二村石库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教育局同考评局同埋学校嘅代表嘅共识咧，系要保障考生同埋考务人员嘅健康同埋安全。 文凭试会喺今个月22号开考，教育局同考评局将会有一系列安排协助考生如期应考。详情系点呢？另外，学校准备恢复面授课情况又如何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高福慧、李文，今个星期六请嚟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原来一个人都真系可以几尽兴。自从我认识咗香港电台文教组呢个网页，重温入面嘅节目，历史、艺术、文化、科普、语文，包罗万有，真系高兴。 咁你就唔好净系自己一个听啦，介绍俾大家听下咧。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特别假期，特别规划，艺文一格。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嘅。李立峰，其實頭先傾到啦，就係如果學校再去爆發即係有個案嘅時候，到底點樣處理咧？我諗特別喺學校環境入邊咧，係都更加難去諗嘅喎。同埋，如果嗰個嘅個案係發生喺低年班同高年班，又係咪需要有啲唔同嘅應對方法咧？ 我諗第一就年班年級會有唔同啦。第二就係其實我諗都要睇下個學校環境嘅，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你小學好多小學咁，你其實嗰個校舍亦都唔會一定好大。其實譬如頭先校長講話，譬如你可能唔同班入面會有即係一啲嘅即係所謂互動啊咁，同埋你譬如你小息個個落曬操場嘅時候，其實你咩年級都喺嗰度嘅喎。咁所以其實都即係我都相信，即係當然孔校長就好即係專業咁，即係覺得即係我哋亦都有經驗過去兩年，咁所以都要應對，咁都希望即係復課啦。咁但係都你其實能夠聽諗得到，其實個挑戰都幾大嘅，因為其實你話係咪真係咁容易可以分得清楚？如果你真係有譬如一兩位同學確診嘅，你係咪真係咁容易可以所謂 trace 到佢、 追蹤到， 即係追蹤到佢成日其實跑過咩地方啊？去過洗手間嘅時候有咩同學喺旁邊啊？咁其實都會一定困難，可以想象。 咁點樣做會比較好咧？又或者係作為家長啊，你哋又覺得嗱，既想小朋友可以恢復面授課啦，因為我諗教育界嘅人士都會認為啊，或者甚至唔少家長都會認為咧，面授課對於學生嘅好處咧係大嘅嚇、起碼可以有多一啲嘅面對面嘅交流啦，咁關顧到學生嘅身心啦，但同時間咧又要係處理到學生嘅健康問題，你點睇呢？可以打嚟18723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醫學界嘅嘉賓啦，就係、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林偉信你好， 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嗱，林伟信啊，之前咧，当即系有一啲个案，譬如喺学校发生嘅时候咧，通常采取嘅方法就会系即系可能系嗰一级啦，或者系甚至有机会咧系全校即系停咗课嘅咁样。咁但系随住而家因为嗰个感染嘅病毒咧系 Omicron 咧个传播力啊，同以前亦都有所不同啦。咁喺复课之后，如果我哋要再去应对学校有啲嘅零星个案，你认为喺个策略上面啊，同以前是不是应该都要有些区别，定是应该都是一致呢？ 有几样东西的。第一就我们希望复课原因你们刚刚都讲了，始终面授课是对学生是有一个好处在这里。但是就亦都明白新冠病毒是仍然有一个风险存在的，就算在小朋友细路仔都的而且确有些严重的个案，亦都有机会有其他慢性的后遗症。咁变咗喺复课之后呢，如果譬如话有一啲好少量嘅个案全校都停课嘅时候呢，就可能会好容易令到即係呢个即係复课嘅安排即係受到影响啦。咁所以可能係要采取一个即係譬如话我哋复课之后係喺学校里面係有适当嘅一啲即係无论係实体啦，或者喺即係或者时间上面嘅分隔，即係令到譬如可能係唔同年班啦，甚至可能係唔同即係嘅老師教職員呢，可能都係有個分隔喺度。即係譬如話一旦出現有啲個案嘅時候呢，我哋可能係某啲群組即係可能係用年班啦，或者係用時間去分隔，可能就真係要進行一個停課啊，或者測試啊，咁而未必係將譬如全校嘅一啲所有師生都係完全停止個課堂咁樣。咁呢個就一定亦都要考慮本身嗰個學校嗰個情況係點樣，即係佢哋可能係高低年班嗰、那個共用嘅空間啊，或者係課堂啊，或者係到底又會唔會其他活動係有啲混雜啊？佢哋嘅師生或者教職員嗰、那個安排又點樣？咁呢啲都要考慮，可能係有機會每個地方係有啲唔同嘅，但係原理都係希望就有啲分隔，咁令到咧未來嗰個希望對嗰個面授課係影響係少啲咁樣。 即係如果我聽落去，阿林醫生，即係其實你作為即係醫學嘅專家，你都會建議即係小學你就算係全面恢復翻面授，咁可能喺成個即係無論係講緊教學安排，甚至係啲小息安排啊，即係啲課堂嘅安排入邊，可能都係用某啲方法去減少即係太大規模嘅接觸，或者係減少即係唔同譬如你唔同班撈埋一齊喺個操場度玩咁，係咪都有一個即係 其實都有少少社交區離，即係區隔嗰、那個嗰、那個意味喺度。即係當然唔一定要做到好好絕對啦。咁但係即係其實係都啊，有冇咩辦法其實減少嗰種接觸，令到譬如真係有零星確診嘅時候，你去所謂 trace 佢，即係去追蹤佢係比較容易，係咪即係咁？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 基本上係，即係但係嗰個當然未必係純粹係為咗追蹤啦，亦都係。為咗係即係實際咧，佢一旦有染疫嘅學生，佢係真係會唔係咁大機會，即係將個病毒帶到周圍都係啦。其實某程度上，譬如我哋喺無論我哋過往嘅疫情喺啲工作嘅場所啦，無論係即係醫療嘅環境或者非醫療嘅工作場所都好咧，其實我哋大家唔多唔少都有做呢啲咁樣嘅分隔嘅嚇，即係譬如我哋可能。喺醫療嘅機構裏面咧，有時我哋會分為所謂即係 dirty team 同唔係 dirty team， 咁或者喺食飯嘅時候，基本上我哋都係即係非常之唔鼓勵大家係一齊食飯啦，咁減少個面對面嘅時間啦。其實呢啲咁嘅措施咧，某程度上都可以應用喺學校嗰度，即係無論係教職員啊、師生啊，即係盡量將大家咧。係，譬如話，一旦有染疫嘅時候，已經好明確咁知道到底有邊啲師生係需要備受影響嘅。啊，咁有一套即係可以一個講法或系統喺度，大家會明確咁知道。即係好似我哋喺一啲醫療場所嘅追蹤都或者係嗰個都係咁樣嘅。咁我哋知道，譬如喺嗰個病房，我哋係有一旦有患者嘅時候咧，喺嗰個病房一齊或者係接觸幾多個時幾多個小時。幾多個時間，咁我哋就知道嗰班人咧就要即係被追蹤或者係有機會受到影響啦。咁就唔會話停曬，譬如一間醫院咁樣所有病房所有運作，我哋都唔會咁樣做嚇。咁所以就都可以應用喺學校嘅情況咁樣嚇，即係除咗追蹤，亦都實際減低大家交叉感染嗰個機會。 嗯，林慧信啊，由一個醫學嘅角度嚟睇咧，你覺得復課之後有冇真係需要學生去頻密地做快速檢測，甚至係日日去做咧？醫學角度？ 但呢個要睇當時嗰個社區嘅疫症係點樣。咁如果嗰、那個社區係有個上升嘅反彈，因為我哋知道其實第五波即係睇個數據，如果復活節嗰段期間大家唔係話出街好頻密有死灰復燃情況咧，理論上應該四月尾五月頭應該會即係完結啦。咁但係如果到復課之後或者復活節之後，真係唔好彩見到有少少反彈嘅時候咧，咁而嗰個程度又未至於去到話即係大規模爆發個社區，咁可能其中一個可以考慮都係即係定期一個譬如快速測試去做一個檢測咁樣，去減低嗰、那個即係病毒喺嗰個學校處所出現個機會率咯。咁呢個係可以考慮嘅，呢、這個係。 但係我哋講緊話，即係所謂反彈同唔反彈咧，係咪要以個確診宗數作為一個判斷嘅依歸啊？ 確診宗數啦，或者係到底譬如話睇翻嗰個喺社區個病毒當其時有效嘅繁殖率係幾多咯嚇？咁、當然譬如話見到個有效繁殖率係有上升嘅趨勢時候咧，都可以採取一個即係有前瞻性嘅策略，就係可能好似啱講，可能係要加緊一啲嘅防感染控制嘅措施啦，或者甚至有一個即係。定期嘅檢測去睇住個情況咯。 嗯，其實阿林醫生，即係頭先提到社區個問題啦，即係我諗其實對好多小學嚟講，如果復課之後咧，其實我諗個重點都唔係全港確診數字，好可能其實係佢附近周圍。嘅狀態嘅，因為你個區，因為尤其小學，咁你真係分鐘，大家都係好多同學都係真係住喺附近。咁其實係一個 葵涌個 係啦，其實係真係個社區係好重要嚇。 嗱呢、這個因為嗰、那個太嗰、那個呢、這個呢方面嗰、那個數據咧，有時係會有滯後嘅。咁變咗咧，即係譬如話，我哋就算知道某啲區可能係比較受影響比較嚴重咧，有啲時候係未必即時可以顯現到，即係話我哋嗰個措施改變嘅時候，可能其實已經係我哋係睇翻一兩個星期之前嗰個狀況。咁所以你話的而且確，譬如我哋依家見到啲數據，譬如係我哋衞生防護中心都有刊登啲數據，即係某啲區咧似乎受影響係比較明顯嘅。咁但係係咪可以實時咁樣去有啲？措施可以實行是真的可以幫到又未必一定的，咁所以呢個就即係當然可以參考啦，但係就未必一定會幫到實時咁樣嘅情況。 好多謝曬你，林偉信醫生，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浪翠园嘅意外事故清咗场，车龙嘅大消失，龙尾过咗丁九桥。咁而喺南区香岛道近住浅水湾道嘅意外都啱啱清理好，封路重开，而家龙尾分别去到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同埋浅水湾道110号。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加元1.259，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兑美元0.686，港金报18,040，比上日收市升30。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34.71美元。港汇指数95.8，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东隧方向近住东港中心第五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东行去东隧嘅龙尾啦，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排到上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界限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喺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龙翔道近住启业村是慢车的，龙尾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大老山公路有道路工程，出九龙方向跟住石门的第三四线封闭了的，车龙排到过了碧桃花园。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车多，龙尾过了逢吉乡，锦田公路近石岗菜站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一点的。提一提大家了，加士居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弥敦道方向跟住香港日东酒店的晚线封闭了的，经过请小心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启动全民快测这个计划，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林永茂。 无症状感染者咧，或者轻微症状咧，好难去察觉，同埋好容易唔觉意咁样有个隐性传播俾身边嘅人。所以如果加一个全民快测咧，我相信咧应该点都有啲成效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来到2022年2月，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已经走到第60个年头。1959年，卡斯特罗和哲古华拉等革命者推翻了旧古巴独裁政权，实行社会主义。事件随即令到美国非常不安。到了196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金乃迪获国会支持，对古巴实施全面经济禁运。这个是有史以来最漫长和最严厉的单边制裁行动。美国的目的是要惩罚卡斯特罗推行社会主义，以制裁来削弱古巴的经济生活，将古巴人推向饥饿和绝望边缘，令他们归罪于卡斯特罗，从而摇动古巴革命政权。因此，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是非常全面的。至于为什么美国至今已经用了60年时间亦都撼动不到古巴革命政府呢？这个是由于卡斯特罗当年的远征队和他们所乘坐的船只格拉马号从墨西哥驶至古巴，来对抗巴蒂斯塔这个由美国扶持的傀儡专制政权，一开始已经成为古巴人的解放象征。难怪守在古巴的古巴人，他们都表示即使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不少的问题，但他们宁愿选择去完善它多过去否定它。特别面对目前资本主义危机，他们希望古巴模式能够向世人展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就是这样，古巴的社会主义就好像一个奇迹地生存下来。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李立峰，关于接种疫苗的安排，现在其实政府是推进市民，呼吁市民要接种第三剂。是但是在前两天，就是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联合科学委员会就联同行政长官专家顾问团做了一个网上的会议，讨论是打第四针的安排。根据科学委员会的建议，就是说建议就是60岁或以上的人士在接种最后一剂疫苗至少三个月之后，就额外接种多一剂的疫苗加强保护。就是说就建议他们不单只是打第三针的疫苗，也都在打完第三针疫苗之后三个月就建议他们接种第四针。 是啊，因为我想看回传媒报道，亦都有專家講過啦，即係始終嗰、那個疫情咁，亦都有可能喺即係將來或者係即係譬如入冬，或者甚至係即係如果提早嚟嘅話咧，咁始終有可能有再第六波嘅疫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亦都有好多專家就話，即係不如咧，即係老人家咁，如果係真係之前已經打第三針嘅話咧，過咗一段時間咧，咁可能打埋第四針咧，可能會即係個保障會好啲。咁但係因為係特別針對老人家，因為而家嗰個即係嗰個所謂即係優先嘅考慮，咁都係希望係即係保障到減低重症同埋死亡嗰個問題啦。因為喺之前大家都知道，即係喺之前一波入邊咧，可能係即係老人家嗰個嘅重症率或者個死亡比率係即係明顯地比較高，咁所以都即係希望保障到佢哋啦。 而政府今日亦都宣布啦，就系所有嘅合资格人士啊，即系头先讲紧已经系接种咗三剂科兴或者伏必泰疫苗嘅60岁或以上嘅人士，如果你相距你最 最后嗰剂疫苗至少三个月之后咧，就可以即日起咧去到各个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啦，或者公立医院嘅新冠疫苗接种站啦，就攞咧即日抽嘅接种疫苗啦。嗱，咁但系亦都即系可能都要留意一下，佢又有个咁嘅讲法嘅。如果你系已经接种三针，跟接种咗三剂嘅疫苗，跟住你就感染咗新冠病毒同埋及后康复嘅人士咧，就唔需要咧接种第四剂嘅疫苗。呢个都应该系同之前即系专家嘅解说咧，其实你確診咗之後咧，其實就等於你係打咗一劑疫苗咧，應該係有一個咁樣嘅考慮或者原因啦。 嗯，係啦， 嚇嗱咁，但係我哋又點樣理解今次接種第四劑咧嗰個嘅決定咧？到底喺成個防禦力上面啊，係可以起到啲乜嘢嘅作用咧？同埋對於市民嚟講啊，會唔會都預期嘅往後仲要係接劑，即係接種更加多劑嘅疫苗咧？咁而依個嘅病毒不斷去到變種嘅時候，咁我哋究竟啊喺嗰個疫苗接種策略上面有啲乜嘢嘅考慮，或者有啲咩嘅應對咧？電話號碼18723。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倾倾的。李立峰电话方面，我们就请另一位专家跟我们倾倾，就是香港大学内科学系的临床教授孔凡毅。孔凡毅教授你好。 你好。 你好。 是孔凡毅教授，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呢，即是其实为什么60岁以上的人士要接种第四剂的疫苗呢？你的理解是怎样？ 这个其实是看回即是我们广大的研究都显示呢，其實嗰個嘅抗體水平咧，打完嗰個第三針嘅加強劑之後咧，對於嗰個 Omicron 嗰個變種病毒個整體個抗體咧，都係相對地低嘅，即係比起其他嘅變種病毒。咁亦都有理由相信咧，就係、是如果長者係打咗第三針之後咧，可能隔咗三個月到咧，個抗體水平就會下跌得比較快。咁所以咧，如果要再加強翻個保護力咧，就需要打第四劑。咁呢一個咧，亦都但留意翻咧，就係呢一個咧，其實主要係防止翻係一啲講緊係傳染或者輕症，因為重症方面咧，其實或者係呢一個死亡嚟講咧，其實暫時嘅研究顯示咧，三針嘅伏必泰或者三針嘅科興咧，其實都足夠嘅。不過打到第四針嘅話咧，嗰、那個保護力咧就更加好啦，就令到嗰個長者咧可能係感染嘅機會就更加減低。 嗯， 係。咁其實即係另外我諗即係之前都即係講打針嘅時候都成日討論啦，即係打邊隻啊咁樣樣。咁其實譬如而家講緊打第四針嘅時候，其實有冇一個即係譬如如果有啲即係朋友覺得係咪可唔可以抽針啊，可唔可以轉啊？其實有冇啲乜嘢即係一啲 advice 一啲忠告俾啲市民嘅？ 其實整體嚟講，抽針呢個係絕對可以㗎啦，即係好多人譬如講咁打開。科興嘅都可能會選擇打伏必泰，因為整體伏必泰對於嗰個 Omicron 變種病毒嗰個嘅保護力咧，個抗體水平啊保護力都係比較好啲啦。 嗯。 咁亦都有啲人士就係可能打完伏必泰之後嗰個反應太大啦，咁就會選擇可能打翻科興，整體嗰、那個所謂嗰個嘅反應冇咁大。咁呢兩樣嘢都可以係好安全嘅，做得到嘅。 即係咪咁樣理解法啦，孔教授？即係話就算咧，佢可能第一、第二針咧係打咗科興嘅，跟住第三針去打伏必泰，然之後佢就算第四針咧去打翻科興咧都冇問題。又或者佢係即係可能梅花間竹咁樣一針科興一針伏必泰咁樣咧，其實喺個身體上面咧都係冇問題嘅，係咪啊？ 冇問題，但我哋建議咧頭兩針，因為嗰個 prime boost 即係打第一針同第二針嗰、那個嘅疫苗接種嗰個完成，因為嗰個係一個首先係一個所謂係一個第一次嘅接觸，同埋第二次嘅一個係所謂 consolidation 嚇、即係令到佢加強。咁嗰一二針咧，其實就要最好係打翻同一款嘅疫苗嘅嚇。咁之後第三、第四針咧就可以隨意去打任何一款嘅疫苗都可以嘅。 嗯，但今次呢我亦都留意到喎，似乎喺个新闻稿入面亦都冇特别去讲到呢到底係第四针係打科兴或者係伏必泰呢会比较好啲㗎嘛。咁我记得即係之前去讨论第三针嘅时候呢亦都有话即係第三针呢应该係打伏必泰呢就似乎係比较好啲嘅咁样。咁但今次第四针呢又冇一个咁样嘅表述或者表达喎，点样理解呢？ 我谂佢呢个系等市民去自己选择啦，咁啊两样其实都安全，但系整体睇翻咧，其实数据上咧或者科学上都知道咧，伏必泰嗰个嘅对于嗰个 Omicron 变种病毒嗰个嘅抗体产生啦，同埋嗰个保护力咧，都系会好过科兴嘅。啊，个原因本身咧就系因为科兴佢系基于嗰个嘅原始病毒，咁所以咧变咗嗰个变种病毒对于科兴嗰个影响呢就会系比较大啦。咁 mRNA 疫苗整体呢就嗰个嘅免疫嗰个刺激系比较强。咁所以呢嗰个反应整体嗰个对于 Omicron 嗰个反应或者保护力就会比较好。咁但相信呢其实两者呢两个疫苗呢都因为变种病毒呢其实都影响咗个效果嘅。咁我哋都睇返呢就是希望半年到啦就会有所谓第二代嘅 Omicron match。即系同 Omicron 系吻合嘅疫苗咧，系现世，咁嗰个嘅加强剂就会更加好。 系，其实呢度咧都想即系就住落去就问，即系话因为其实而家即系叫做叫做政府可能即系鼓励大家打第三针，老人家就可以打第四针。如果已经打咗三针同埋之前三个月嘅话，其实即系如果真系放眼，譬如未来半年、大半年、一年、两年咁样，其实市民个预期应该系咩咧？即系其实系咪真系嚟紧讲紧真系分分钟？如果老人家分分钟三四个月打一次啊，抑或其实系头先啱讲啊，即系其实系医学界系预期紧会有新嘅疫苗出现，咁系可能个保护力会好啲，咁可能之后咧就真系未必需要打得咁密啊。其实个预期系啲咩嘢咧？而家 嗱，其实呢个就睇翻，因为本身呢一個嘅新冠病毒咧，係一個新嘅病毒。 嗯， 咁好多人其實未接觸過、未感染過，或者未打咗疫苗。咁所以變相咧，頭嗰一兩年咧，可能真係要打得密啲，尤其是有一個變種病毒嘅產生。咁所以咧就，但係當你如果身體係已經感染過呢個病毒，又或者已經係譬如打咗三劑嘅疫苗嘅話咧，其實整體嗰個免疫力咧已經喺度。就算個中和抗體下跌嘅話咧。其实你本身个 T 同埋 B 細胞嗰个记忆咧，都会记得呢个嘅病毒。咁就算佢有一啲轻微嘅变异，譬如讲紧系 BA 一去 BA 二或者去 BAXC 咁样唔同嘅变种，但系佢都系 Omicron 嘅话咧，整体对于嗰个嘅免疫力咧，其实影响不大。咁所以我哋相信咧，系虽然头一两年可能会打得密啲，但系咧去到一个地步就系当嗰个病毒可能比较稳定啦，佢冇咁多嘅变异产生。又或者大部分人其實已經感染或者是曾經打過兩三劑的疫苗的話呢，其實可能最後都是每年打一次，即是每年的冬天就好像流感那樣，就是要打一針流感，打一針這個新冠的疫苗，或者之後呢有一些叫組合的，即是流感加新冠的疫苗，可能一針過，或者我們噴鼻式那些是噴一次，那就已經足夠了，那最後就會是這樣。但是相信可能都要多一兩年的時間呢，先正會有即係所謂係每年接種一次疫苗嗰樣咁樣嘅安排啦。 嗯，但係剛才孔教授你都講咧，主要就係講緊係 Omicron 呢一隻嘅病毒啊嘛，即係無論係 BA. 點一或者 BA. 點二或者佢再變，即係佢係 Omicron 咧，其實你打咗疫苗之後，你都會係即係漸漸個身體就會記得啊呢一隻 Omicron 嘛。咁但係喺疫情發展到而家即係兩年幾嘅時間啦，佢除咗係 Omicron 之外咧，譬如之前有 Delta 有其他啦，其實我想問，即係兩年幾以嚟咧，科學界可唔可以捉到呢一隻？嘅即系新冠嘅病毒，其实佢仲可以出现几多个嘅组合或者几多个变异，会唔会系佢可能再下一次变嘅时候，佢就唔系 Omicron 噶咯，佢又系第二只，咁变咗市民又系要再去比较频密地去接种疫苗，会唔会有一个咁嘅状态咧？ 基本上就算你系变种病毒咧，其实你都系一个新冠，即系我叫 SARS-CoV-2 嘅一个病毒，咁嗰个整体嗰、那个。基因排序咧，其實都係好相似嘅。就算有一啲變異出現，咁除非佢另一隻病毒嘅啫。咁所以咧，基本上你接種咗幾次嘅疫苗之後，或者你感染過之後咧，其實 對於整體嗰個嘅新冠病毒咧，其實已經有一定嘅保護力喺度。咁就算佢變異咧，其實都唔會有，即係你唔會再需要可能要打好多次疫苗去有足夠抗體。咁所以唔需要太擔心呢樣嘢。 嗱，另外就係、除咗即係六十歲以上嘅人士啦，對於啲長期病患者啊，或者佢本身可能係免疫力比較低啊，有癌症啊，接受緊化療嘅人士，其實佢哋係咪都你哋嘅建議係咪都應該要盡快去接種第四劑嘅疫苗咧？ 其實都係嘅，我係建議佢就係三個月，即係第三同第四劑隔開三個月咧，就需要接種第四劑嘅疫苗。咁亦都其實留意翻咧，就係如果你真係感染過嘅話咧，就本身就當係一針嘅疫苗。咁你照按翻個時間咧，就去接種翻你跟住需要接種嗰個疫苗嘅次數。咁其實嗰個我都覺得有少混亂嘅，整體嚟講嗰個嘅即係嗰個時間表咧。其實佢有好多唔同，有啲有八個禮拜，有啲十二個禮拜。咁我哋都建議過咧，係其實應該係要即係簡化啲去做，因為如果唔係咧，我相信醫生同埋即係市民咧都比較混亂啊，即係都唔知幾時應該去接種疫苗。其實我哋建議咧就會係第一、第二針咧就相隔係三至四個星期咧，睇下哋打邊款疫苗。而第二同第三針咧，我哋建議係大概八至十二個禮拜。第三到四針咧都係八至十二個禮拜。咁就會簡單好多。咁你就如果你感染過嘅話咧，就當係一打咗一針疫苗，咁你就按翻次序打翻下一次，咁就 O K 嘅。 同埋而家嗰個即係政府出嚟就話啊，即係主要係六十歲以上嘅即係老人家就打第四針啦。啊，咁而家即係如果係六十歲以下咧，就暫時未有咁嘅即係安排或者未有咁嘅需要。但係譬如喺嚟緊即係三個月啊、半年去到年底，即係嗰個所謂時間入邊嗰個時間表入邊，即係孔教授，你估計其實係大概去到幾時左右？其實即係其他市民唔同年齡層嘅市民都可能需要打第四針， 我想大概半年到啦。因為基本上如果你是後生的人士、健康人士，又或者已經感染了的人士咧，即係健康的人士咧，唔係長者咧，其實嗰個整體的抗體水平都可以維持到大概半年。咁我相信半年後咧，就應該有嗰個第二代即係 Omicron 嘅病毒嘅疫苗面世。咁嗰時就啱啱好咧，就係、可能係冬天之前就可以接種第四針嘅疫苗，咁嗰個加強劑就應該會比較強啲啦，因為佢同而家流行緊嗰個嘅病毒株咧比較吻合，咁所以就可能之後咧就希望真係可以去到一年打一次嚇，咁樣個安排就會係最好。 另外啊，空凡系教授亦都想即系问一问啦，有关于学校咧就嚟恢复面授课咧嘅安排啊。其实因为学校入边一定会有啲学生咧又系有打针啦，有啲学生又冇打针啦。特别系对于小学生而言咧，你觉得其实由一个医学嘅角度咧，有打针嘅学生同埋冇打针嘅学生咧，喺个活动上面需唔需要有一啲嘅距离，即系社交距离嘅措施啊？都喺学校入边应用，以区分即系两边嘅学生。防止造成一个比较广泛的感染啦。 其实我就不建议这样做，因为这样是有一些所谓的即 discrimination 有一些的情况出现。咁我反而建议咧，就是大家一起都可以照样系上课，照样去做运动各方面的嘢。咁但系我建议第一就是要最好就是尽量都接种疫苗啦。第二咧就是应该就是暂时都是上半日课。咁你就減少咗除口罩同埋用膳嘅時候咧，嗰個嘅交叉感染嘅機會。咁第三咧就係、要家長要明白咧，就係、如果小朋友係冇接種疫苗嘅話咧，咁佢感染嘅風險就好大嘅。咁佢感染嘅風險嘅，所以家長要明白呢樣嘢。咁所以咧，如果佢唔打針嘅話咧，小朋友就係真係翻學就有機會感染。咁感染咗咧。雖然大部分都是輕症，但是都有機會有重症和死亡的個案。咁家長要明白呢一點嚇。咁所以咧就喺度咧，我都係奉勸即係所有嘅學童咧，尤其是講緊係五至十一歲嘅學童咧，應該盡快去接種疫苗。 你刚才建议话，即系最好系翻半日咧，以免要喺学校嗰度误线啊，或者系除口罩啦。呢、这个系咪讲紧整体，无论系有打针或者系冇打针嘅学生咧，都可能系比较适宜咁样做啊？ 冇错，全间学校都系应该咁样做法。 另外一个亦都想即系问一问嘅，因为政府咧由今日开始啦，就推一年三日啦，系全民自愿做个快速检测啦。咁当然我哋到最后可以揾到几多个个案出嚟咧，都系要睇翻最后嗰个数据嘅。咁但系初步嚟讲咧，如果以卫生防护中心咧，佢哋就话今日经快速检测情报平台嘅个案咧，系有一啲嘅增加嘅。即系你作为专家，其实呢个系咪都应该系一个比较预期之内嘅发展咧？ 呢个预期之内噶啦，但系可能其实实际嗰个数字都唔会话真系太多嘅，因为整体个疫情其实已经受控咧。咁你见到嗰个确诊数字真系大幅减少，咁所以相信就算用快速测试去检测嘅话咧，我相信都唔会真系增加好多嘅个案嘅。 好啊，多谢晒你，孔凡毅教授，倾到呢一度，唔该你，拜拜吓。孔凡毅系香港大学内科学系嘅临床教授嚟嘅。咁当然，李立峰头先咧，即系到最后啦，咁教授都讲咗一样，就系似乎咧未来市民都有个心理准备，佢哋系需要接种第四针嘅疫苗噶噃。 似乎系啊，咁同埋即系孔教授都提到啦，即系其实喺将来可能都其实系即系一路会，譬如一年一次咁。如果孔教授嘅讲法就系、是、其实比较理想嘅状态咁，咁但系可能喺嚟紧呢一两年咧，即系头先孔教授嘅讲法就系、是、都可能仍要可能比较频密啲，可能即系当然睇唔同年龄层啦。咁但可能半年一次啦，可能都系需要咯。 嗱，无论咧你想讲接种第四剂疫苗啦，又或者头先我哋讲到复课嘅啲安排咧，都系打嚟1872311嘅。 情城市防控动态清零，中国嘅防疫政策经受住考验，亦为全球抗疫同举办国际重大活动提供有益经验。习近平话喺筹办过程中，国际奥委会同国际残奥会给予积极帮助，对此表示感谢。佢又衷心感谢热情支持北京冬奥会同冬残奥会嘅广大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同埋海外华人，亦向参与嘅各国体育健儿表示崇高敬意。習近平強調，國家要積極謀劃、管理和運用好北京冬奧遺產，繼續推動冰雪運動普及發展，並要加快建設體育強國步伐，增強人民群眾體育健身意識。天气方面，乾燥的大陸氣流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30%左右，而天文台录得的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22%，是天文台总部自1984年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4月的最低纪录。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日间炎热干燥。下周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界限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挤塞，龙尾上二道；反方向观塘道去荃湾近住启业村对出慢车，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繁忙，

时间来到晚上的7:11，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刚才呢，我哋个节目亦都同大家讲过呢，係有关于即係复活节假期之后啊，学校嘅复课安排啦，同埋呢而家係第60岁以上嘅人士呢，係可以接种第四针嘅疫苗嘅。咁无论呢你想讲复课或者係接种疫苗呢，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李立峰，我哋同位听众倾下偈先，就有阿梁先生喺度，梁生你好， 你好， 你好啊， 你好梁生， 梁主持，系啊， 你好， 系啊，冇啊，系啊，即系屋企都有人响即系啲读书学校去工作噶， 系啊， 咁就即系可能咧，即系教处复课嗰边咧，即系都要早啲讲嗰个指标，可能话即系停课啊，系啲即系乜嘢嘅情况啊，即系。即好似先前开始节目嘅时候，即个标准俾学校知道啦。因为佢即系我哋知道特殊学校嗰啲细路咧，就未必可以普通中小学嗰啲咧，好合作咁样俾你可以做到一个即系快速检测嘅。咁所以话即系系啦，即系应该有个有个唔同喺度嘅嗰个处理嘅情况。咁希望即系教处嗰边可以早啲公布嗰、那个。即系万一受影响嘅时候，即系到底系点样处理咯？即系复课之后， 即系你嘅意思，如果政府方面真系希望咧，学生喺翻学之前都要做快速检测嘅话，咁究竟系点样做法咧？特别就系、是你头先讲到特殊学校嘅学生啊，会个要求究竟系点样咧？系咪真系必要咧？ 吓，系啦，嗰个常识咧就即系佢会知道，但系你话佢系咪可以一刀切嗰個做法可以好順利咁應用響特殊學校啲學生身上咧，就應該即係我哋知道嘅咧，即係喺度工作嘅人咧就知道就未必係嘅，即係可能佢哋個了解即係啲官員嘅了解都未必係咁準確知道嘅情況係點樣，即係所以個標準應該無論係普通學校或者特殊学校应该早啲公布，或者亦都可能要公布埋个，即系睇下有冇啲分别喺度咧，嗰啲标准咁样。 除咗快速测试之外咧，梁先生你自己喺特殊学校入边工作啦，即系今次嘅复课，亦都系考虑到即系而家嗰个嘅流行病毒咧，就系 Omicron 嗰只嘅病毒啦吓咁样。咁你自己觉得即系喺特殊学校嘅处理上面同应对停课之前嘅状况，会唔会要有一啲？即做法上会不会需要有一些不同啊？你自己觉得？ 业界基本上的看法都应该都类似的，即都是应该觉得是可能先复课网上先啦，等我有个好啲嘅准备啊，即系点讲啊？即系话即系热咗身之后先再面授咁样咯。咁佢复课有时嗰个理由都相对比较矛盾啲啊，一方面可能话。啲細路仔係即係停課太耐，啲心理上面啊、社交上面都唔好啊咁樣。但係你逢喺啲心理或者唔係即係學術裏面，即係啲學生嗰個交流就係通過接觸嗰度去，即係培即係呢個社交嗰個接觸去培養其他嗰啲即係即係嗰個點講，即係 嗰個學習啊，或者人與人嘅交往， 係啦係啦，係啊，即係佢哋就係話。復課就係、是、即係想俾佢哋多啲機即係有翻呢啲嘅補償咁，但係亦都相對嚟講就係呢啲先係接觸，即係多啲接觸嘅機會咯。多啲接觸嘅機會就係、是、亦都係相對嚟講就嗰個傳染性會高啲咁樣咯嚇。咁呢度都係要考慮下啦。 好多謝曬多謝曬梁先生嘅意見啦。佢就喺特殊學校入面工作嘅。不過李立峰，我諗就算係譬如其他嘅教育界咧，佢哋都會關注嘅。到底係咪真係需要學生每日做咗快速檢測先至翻學校咧？咁同埋就算好似譬如而家咁樣啦，你每日做快速檢測咧，都係靠一個自我判斷同埋靠個信字嘅啫嘛。即係亦都唔會話特別去要求咧，大家真係要俾個檢測結果先至可以俾佢翻嚟噶嘛。咁呢度到底係點樣如果真係要咁樣加一個咁樣嘅要求，要啲學生翻學之前做一個快測，咁到底應該點樣執行咧？可能啲學校都會關注。 我諗就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就真係要執行嘅話，可能都 難免係要講個信字㗎啦。咁但係我諗頭先阿梁生個講法就係、是、可能特殊學校又或者某啲學校啦，即係其實都即係可能有唔同類型嘅學校個情況可能真係唔同。咁跟住會唔會有啲學校如果個即係同學或者係即係各種各樣原因係比較唔係咁容易做到成日做到快速測試嘅？咁其實即係話嗰個減低確診風險嗰樣嘢咧，會做得比較差少少。咁可能就更加會即係我諗阿梁生更加擔心喺咁嘅情況之下，就更加需要清晰嘅一啲嘅準備或者指引，就喺真係有人確診嘅時候，究竟點做咧？ 跟住要講一則咧，係香港電台抗疫快訊，又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葵涌石梨二村石庫樓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請居民按工作人員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休息一陣啦，一陣間翻嚟咧，不如我哋又講講咧，係發放第一期嘅電子消費券嘅問題啊。嗱，頭先我哋都聽到啦，新聞嘅報導啦，其實咧有一啲嘅電子支付嘅營辦商咧就話哇，已經好快有人是用曬嗰5000元啦，咁但係對於某一啲用八達通去攞呢啲電子消費券嘅朋友咧，佢可能就有一啲嘅困惑，同埋會覺得啊，點解我要分幾期咧先至可以攞到第一期嘅電子消費券，即係足足嘅5000元咧？點解會係咁樣咧？電話號碼18721啦，呢兩日咧大家有冇真係即係多咗去做一啲嘅消費咧？同埋你哋去攞呢個電子消費券嘅時候，又有冇遇到啲咩問題咧？打嚟同我哋傾傾啊！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政府因应专家建议，已更新疫苗通行证对康复者的接种要求。 12岁或以上的康复者，如果仍然在康复之后6个月之内，或者感染之前已经接种了第二或第三剂疫苗，疫苗通行证之下并没有额外的接种要求。 12岁或以上已康复满6个月。感染前已经接种一剂，在第一阶段疫苗通行证下并无额外接种要求。 但是如果感染之前未曾接种疫苗，4月29日之前就需要接种第一剂疫苗才可以使用疫苗通行证。 到了第二和第三阶段，无论是感染前未接种或已经接种一剂人士，如果第一剂超过6个月，就必须接种第二剂。 12至17岁康复者，如果接种伏必泰疫苗作为第一剂疫苗，在第二和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之下，并无额外的接种要求。 个别康复者如获医生签发医学豁免证明书，可于有效期内豁免于疫苗通行证的接种要求。 疫苗通行证，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我哋请嚟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的故事。 女仔的青蛙其实可以凭叫声辨别到个男仔的质素嘅。 其实蜘蛛真的大部分都有毒噶。 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逢星期六晚8点，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李立峰在4月7日即是昨天，就是大概630万名的合资格市民就都应该是可以收到第一阶段的电子消费券的了。样有些人就如果你用其他的电子支付工具，包括了是支付宝香港 Check and Go 拍住相或者 WeChat Pay, 你就可以一次过收到那5000元。但是如果你是透过八达通收取电子消费券，就要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咧就係4000元，咁然之後咧要用完用到即係咁上下先至可以咧攞埋咧剩低嗰嘅餘額嘅1000元嘅消費券喎，咁樣嚇。咁究竟個情況係點樣咧？呢兩日大家嘅消費有冇多咗咧？打嚟18717231同我哋傾傾啊！另外旁邊咧都請嚟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嘅營業及事務總監李玉儀喺度嘅，李玉儀你好。 Hey, hello, 你好。 我想问即是尋日到今日啦，你哋喺八達通嘅一啲嘅交易活动上面啊，有冇发觉发放咗电子消费券之后同未发放咧有啲乜嘢嘅差异咧？因为有另外嘅一个电子支付平台嘅營辦商咧，佢就话已经有近20000名用户咧，尋日已经全做用晒5000元嘅消费券，咁同埋亦都话佢哋个交易嘅筆數同埋金额 咧，亦都係比起即係舊年發放消費券嘅首日咧，係有所飆升嘅、 嗯。 你哋嗰個情況又係點樣咧？ 我哋都睇咗第一日嗰、那個用戶佢哋嗰個使用情況啦。咁睇到就係單一喺4月7號咧，如果係比起喺去年啦。都是第一日，其實是8月1號的話呢，都見到其實那個用的金額呢是超過了的，是比它都提高了都幾多下。咁似乎今次個消費券呢在第一日那個的走勢呢，其實是比起上一次呢是更加凌厲咯。 嗯，咁但是在個消費金額上面有沒有察覺到有任何的轉變啊？ 消費金額有啊，但消費金額是講緊都有成，我諗總金額呢其實都比起上年第一日去派發咧，其實都有多咗成20%咯。 嗯，嚇，多咗20%。 總用量嘅金額係啦，係啦。 總用量金額， 嗯， 係， 係啦， 係咪 咁？但換言之，係啦，換言之咧，應該都係其實就係市民係即係佢係無論喺個交易宗數啦，同埋佢嘅交易嘅銀碼嗰度咧，其實都係會係比上年嘅第一日係高咯。 是是是啦，咁啊李玉儀即係嗰、那個即係近呢兩日咁，當然好多即係坊間好多評論或者好多嘅問題啦，咁都想即係再請你解釋返啦。即係其實就係話嗰個好多市民覺得點解即係個上限係如果用八達通嘅話，個上限3000蚊呢，或者點解又要分我4000、1000呢，即係好似有啲市民可能覺得麻煩啦，有啲市民可能覺得，因為我真係想一次過用5000蚊嘅喎，即係我想買樣嘢，咁可能用咗八達通咧就未必有咁嘅即係方便啦。咁可唔可以都即係講講個情況？ 好啊，其實今次派消費券咧，同上一次派消費券咧，其實個形式都一樣嘅。咁、八達通咧係會係分開咗兩期啦，今次就係4000+1000嘅。如果又記得大家咧喺去年咧，其實係派發係分開咗係2000、2000、1000咁樣派嘅。咁、所以今次我諗個金額係第一期多咗啦。咁但係佢亦都係有第二期係要用咗投咗4000蚊，咁然後咧你就可以攞到第二期嗰1000嘅。咁我諗主要分別係因為咧，其實八達通消費券入咗落八達通嘅時候咧，其實係等於咗八達通嗰個嘅餘額嚟嘅，咁、就等於你係可以將你同你本身八達通裏邊嘅餘額咧，其實係可以夾埋一齊嚟用啦。咁亦都其實係計翻咧，就係一個嘅合資格嘅消費，然後去嚟到釐定佢，跟住可以攞埋第二期。咁因為我諗喺個設計上咧，確實就係話，因為今次大家政府咧都係想係鼓勵啲市民去做消費嘅。咁、由於嗰個金額咧入咗落八達通嘅時候咧，其實唔可以分開啦。咁所以點解咧就會喺個機制上面有少少咁樣嘅分別，咁其實同上一次咧都冇分別嘅，咁今次都係，只不過咧就係頭一次咧就派得更加多啲，就4000，咁然後咧一用完咧就其實就可以攞1000噶啦。咁至於市民就係話佢你頭先嘅問題話有啲都會問，因為我哋八達通卡嘅餘額或者個儲值額咧，其實係3000蚊嘅。咁即係話換言之咧，其實第一期嘅消費券派4000蚊就已經係預備曬喺度咧，係市民可以隨時攞噶啦。咁其實只要咧佢攞咗譬如佢去到真係嗰個上限3000嘅時候，其實佢一用咗一啲嘅金額咧，咁佢已經可以咧係繼續去攞代領嘅消費券嘅金額嘅。咁譬如等於啦，而家譬如我哋啲市民啦，好多時喺個八達通卡裏面咧，可能佢係大概有100、200蚊，假設佢有200蚊嘅餘額啦，咁其實佢第一次去攞咧，就其實可以攞到咧係2800蚊，咁就係充值曬即係嗰個嘅3000蚊噶啦，咁即係話換言之，佢仲有1200蚊咧係代領嗰個消費券嘅，咁只要佢一用咗八達通嘅餘額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就可以咧係隨即咧，亦都係騰空咗嘅咧，係可以去攞其餘嘅消費券嘅啦。咁我諗喺八達通度，即係對於市民去應用咧，就應該係完全係好容易嘅，因為無論交通啦、任何嘅好多零售啊各樣嘅消費咧，其實都係可以用得到啦。咁所以咧，對於佢哋嚟講就好似平時佢哋用八達通一樣，咁佢就想消費咗，咁然後咧就可以即刻咧就攞埋代領餘下嘅消費券咯。 但是有些市民呢，他们可能忧虑，咦，我会不会自己不记得去到拍卡的呢？即是可能我到最终呢，我会有机会有些电子消费券的钱呢就是没拿到的，这样即是我可能不知道原来我已经用了是3000蚊，那我跟着我不记得拍，于是我就超过了你们的期限，我就拿不到剩余的钱啊，这样即是怎样向这些市民解释呢？ 市民去攞消費券咧，我哋都有提供好多不同渠道嘅，咁因為都係適合翻睇下市民嘅需要啦。咁都鼓勵當然就係市民可以用咧我哋嘅手機，即係我哋嘅八達通 app 咧，係嚟到去領取消費券嘅。因為咧，你只要你嗰部手機咧係有一個 NFC 功能啦，咁然後你下載咗我哋八達通 app 咧，咁你就可以安坐家中咧，就已經可以將張卡拍落去你嘅手機背面咧，嚟到去攞呢個消費券噶啦。咁而我哋裏面嗰個界面呢係有一個嘅消費券呢個嘅服務嗰個嘅專區啦，你撳咗入去，咁然後呢如果你係已經將你嘅八達通號碼登記咗喺度啦，咁你只要揀返嗰個八達通卡，然後呢就可以去領取。咁嗰度呢係會好清晰話俾你聽，第一期而家呢係由4月7號開始可以去攞4000元。咁你視乎你本身嗰個八達通卡餘額有幾多啦，譬如頭先我嘅例子，如果你可以今次呢第一次攞係攞到2800元嘅，咁其實呢所有嘅長程呢喺個手機嘅 app 上面呢係會可以睇到曬，亦都係長列咗出嚟嘅。咁就到到你下一次，我一用咗個餘額啲錢啦，又可以再攞呢，咁你哋都冇分你幾多次嘅次數嚟到去攞返嗰個餘額嘅。咁所有嘅詳情就可以完全可以掌握到曬，亦都可以睇得到曬你領取消費券嘅進度啦，同埋你用消費券嘅進度呢，全部呢都會係可以詳列曬喺度嘅。咁另外嘅渠道就係呢，喺當市民如果佢係用開嗰個嘅補貼機啦，即係交通補貼機嘅話呢，喺你拍埋去攞錢嘅時候呢，喺嗰個版面度呢亦都會係話俾你聽，你已經係攞咗幾多，你亦都有代領嘅金額係幾多。咁預示者就係如果你下一次再去攞呢，其實都會有曬呢啲嘅資訊呢係去提供返出嚟嘅。咁第三個渠道就係話，如果市民係鍾意去零售店，即係講71啦，屋企便利店同埋呢個嘅惠康嘅話呢，咁佢去到同店員講話我領取消費券，咁亦都去領取咗呢，其實亦都會有一張嘅收條呢收據呢係會詳列咗佢拎咗幾多，咁亦都係剩返幾多。咁所以喺嗰、那個資料上面呢，或者嗰個資訊呢，其實就會好清晰呢去幫個市民呢去掌握得到你攞咗幾多同埋剩返幾多嘅。咁所以呢個都係有不同嘅渠道可以去方便市民可以查詢返囉。 系咯，咁就即系嗱，而家就3000元上限就而家嘅上限啦。咁即系当然短期内都冇办法减变，同埋亦都有即系法例嘅规定。咁当然即系传媒都报道过啦，即系个相关法例就话可能系防洗钱啊、洗黑钱啊个问题。但系如果纯粹从即系你哋公司嘅角度，其实都会唔会即系想喺将来即系可以提升嗰个上限？ 我哋會睇到呢，因為八達通卡係一個好方便嘅一個嘅支付工具啦。咁其實我哋而家絕大部分嘅市民呢，佢係用緊不記名嘅八達通卡嘅。咁而不記名嘅八達通卡呢就好方便靈活啦，亦都其實好簡單就已經可以攞到。咁亦都喺用消費券嘅時候，我相信好多市民呢都覺得係即係非常之方便嘅。咁如果喺要調高個限制嘅話呢，咁其實呢一個嘅方便靈活呢其實都要係有個平衡喺度啦。咁同埋呢就係變咗喺嗰個應用上面，其實市民佢哋係咪真的係有咁嘅急切嘅需要去係用一個好大金額呢？咁我哋其實睇到而家喺嗰個嘅3000元嘅上限度呢，都好充足咧，係應付咗我哋好多嘅客户去嘅需要嘅。咁所以我諗喺去考慮係咪要去調高嗰個嘅儲值額咧，其實有幾樣嘢都要考量啦。第一就係嗰個本身嗰個卡，我哋希望可以好方便用。 即都有幾個因素咧，係要思考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49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经核酸检测和经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的大约各占一半，再多86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計有1,173,000+人染疫，8,430人死亡。衛生防護中心話，鼓勵市民參與全民快測，初步觀測到呈報陽性個案有所增加，認為社區仍有一定數量的隱性患者。如果受感染市民並非在這幾日檢測，在社區遊走，難以切斷傳播鏈，疫情就會沒完沒了。政府呼籲全港市民由今日起一連3日自願每日做快速抗原測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中学文凭试预期4月22日开考，考评局公开考试总监麦建新教授。 在个疫情的走势咧，应该是乐观的，因为再睇埋考生啦，都有接种的一啲记录啦。而家个社区的情况稍好啦，如果唔系有咁嘅下降迹象嘅，我哋都唔敢宣布预期开考。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稳控疫情，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逐步回复正常生活，我哋每个人都要出分力。在4月8日到10日3日内，每日一齐用防疫服务包入面嘅套装做快速抗原检测，亦要带埋 KN95 口罩护己护人。检测为阳性，要在24小时内透过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尽快得到释放隔离同治疗。勤做检测，如实申报，众志成城，团结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872311嘅，咁啊李立峰答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八达通卡有限公司嘅营业及事务总监咧李玉仪倾紧嘅，咁就回答紧一个问题，就系、是、因为八达通嘅储值额咧最多都系3000啦，咁所以变咗令到市民咧去攞电子消费券嘅时候咧就要分几次拍卡先至攞到啦、嗯，有冇可能系可以将个上限即系提升到咧吓？咁头先李玉仪未答完噶，请翻去翻嚟啊，李玉仪，唔好意思啊，系。 是 请你继续补充啦吓，即系你头先讲有三个嘅考虑嘅因素嘅吓。 系头先补充就系咧，因为八达通卡咧系绝大部分嘅客户咧都系不记名嘅卡嚟嘅，咁、 嗯、 我谂呢个都系市民系会觉得系最方便、最灵活，亦都可以最易用啦。咁所以咧，喺嗰个考虑里边咧，就系、是要系提供翻同样嘅方便俾客户啦。咁而嗰个嘅储值嘅限额咧，就系喺3000蚊咧就。市民佢就算話喺第一次佢未必可以一次過攞曬呢個4000蚊，咁但係咧，只要其實佢嘅卡嘅餘額咧，佢一用咗咧，其實就已經可以咧係再攞嗰個代領嘅消費券噶啦。咁由於我諗八達通卡都係非常之方便啦，同埋咧喺用嘅範圍都非常之廣闊啦。咁每一日咧，其實市民都一定係用得到嘅。咁所以佢哋喺攞消費券嘅時候咧，佢都可以係分開幾次去攞。咁只要佢一用咗咧，其實已經可以去攞代領嘅券噶啦。咁所以我諗呢個咧，亦都可以切合到好多市民佢哋嘅需要。咁亦都係對於佢嚟講咧，就是、希望可以即係俾到佢個便利之餘啦。咁亦都喺嗰個嘅儲值額啊，同埋嗰個嘅法例上面，我哋希望都可以大家可以去平衡嚟到去考慮咯。 嗯，咁但系其实头先都即系提到就话，即系如果我谂长远嚟计啦，因为其实始终就系、是、譬如今次咁，大家知道我、即系突然间会好似察觉到有一个咁嘅情况喎，咁可能你将来政府即系嗱，譬如佢消费券会继续有下一期啦，咁再加上就系亦都唔排除将来可能亦都因为各种各样情况，咁可能政府派钱啊等等咁样，咁会唔会即系譬如？站在公司立場，會唔會即係都覺得即係擔心哦？即係如果個消費即係個限額係一個好似人哋會攞出嚟比較嘅咁，咁會唔會都係一個即係長遠嚟計都係一個即係需要去真係去諗去解決嘅問題咧？因為呢度都真係涉及競爭問題噶嘛，即係同其他嘅即係支付嘅方式或支付嘅平台嗰個競爭問題。 系，我哋都会考虑嘅。我哋会睇翻真系嗰、那个切合翻市民嘅需要啦，同埋佢哋讲紧喺应用上边可以真系俾到一个嘅灵活方便佢啦。咁喺睇埋喺嗰个嘅喺个成个系统啊，同埋嗰个法例上边，我哋点样可以去平衡嚟到去再睇睇，即系我哋点样可以去令到市民可以用得更加开心咯。 嗯，但系你哋估计咧，即系喺个技术处理上面啊，会大概要花几耐？時間即係假設啦嚇，假設即係其他嘅框框條條冇咗啦。其實如果你哋要提升嗰、那個儲值嘅金額咧，通常一般嚟講要花幾耐嘅時間先至做到啊？因為而家係講緊第一階段嘅電子消費券啊嘛，咁但係稍後咧政府去發放第二階段嘅電子消費券嘅時候咧，佢哋就會考慮引入其他嘅電子支付平台噶啦。咁你哋如果係真係要維持嗰個競爭力嘅時候，技術上你哋要花幾耐先至可以調節到個儲蓄嘅上限咧？ 嗱，系统上面咧，我哋除咗系自己系统咧，因为商户嗰个系统咧，其实都系需要去提升嘅。咁呢个都系喺我哋要睇翻就系话啦，因为商户都要配合得到咧，佢可以帮我哋一起去提升呢个系统。咁呢个嘅时间咧，就系、是确实系需要去考虑买嘅。咁我谂都系综合咧，其实我哋要睇几样嘢啦。第一就系喺而家呢个不记名嘅呢个嘅主席额上边呢个嘅3000蚊嘅限制，咁但系咧就换嚟嘅其实都系市民佢就好方便，可以用一个不记名嘅形式咧，亦都可以系用到，亦都攞到消费券。咁所以我谂都会系睇翻切合翻嗰个市民嘅需要啦，同埋喺嗰个真系个产品我哋嘅灵活性，同埋喺头先提到就系讲紧佢哋实际嘅应用上边系咪真系需要一啲好大额啊？喺系统嘅提升上边啦，咁我哋几样嘢都要去嚟到去衡量咯。 想问多一样就是个人八达通都是冇得话可以一次过攞晒嗰4000蚊嘅系咪啊？ 系冇错，因为咧个人嘅八达通咧喺即系我谂喺个产品上面其实都系属于咗系一个我哋讲紧系一个嘅卡嗰个嘅主席啊个上限嚟嘅，系啦。咁如果系真系要去做到系一个嘅系记名嘅话咧，類似啦，就好似都係其實可能客户咧都需要咧去提供一個個人資料啦，再加埋咧其實係需要有一啲嘅開户嘅程序咧，就要去顧及埋咯。 咁所以都係處理暫時嚟講即係處理唔到啦，要下階段再處理啦。多謝曬你啊，李玉儀，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麻煩曬嚇。李玉儀咧係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營業及事務總監嘅，咁啊電話號碼18721啦。大家呢幾日領取消費券咧，有啲乜嘢嘅觀察或者有啲乜嘢嘅情況咧，都有打嚟同我哋傾傾嘅。頭先講到八達通卡啦，如果以翻即係上一年咧去派發電子消費券咧，其實佔咗70%。人士咧都系选择用八达通嘅， 系啊， 都真系唔少。 咁就我亦都相信对好多市民嚟讲，八达通都真系日常用开嘅嘢啦。你即系搭地铁啦、搭巴士都要用八达通。咁嗰个又真系你讲个方便又真系可能系个，或者个普及性又可能真系即系香港。至少而家呢個社會亦都係比較真係普及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始終即係電子支付嗰個發展可以好迅速，咁亦都即係市民個使用習慣可以轉變，咁就即係將來就係、是、即係市民會繼續去選擇同埋繼續去諗究竟用乜嘢係最好咯。 以下咧有一則嘅強制檢測公告要講講先，就係、是、今日葵涌石梨二村石庫樓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請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是葵涌石梨二村石库楼今日是进行围封强检的，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港台31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公分八个独立单元，讲述八位公分人物故事。 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三营营长布置进攻346.6高地的战斗任务。李延年发表意见，俾出思路神密的作战建议。 4月10日起，早上11:45，国剧周末影院《公分》，港台电视31。 老婆老婆，我啱啱出咗粮，带你去食餐好嘅，想食咩先？韩式定系日式啊？ 都要都要，仲要食高级嘢。 老婆老婆，我系出咗粮咋，唔系发咗达啊！ 睇你紧张到，政府喺4月7日啊发放新一轮嘅5000蚊消费券，旧年收到消费券嘅市民，只要账户仍然有效，咁就乜都唔使做，就可以透过同一个账户自动收到消费券啦。你睇，拆餐劲嘅资金咪有咯？ 系、哦。如果用支付宝香港、WeChat Pay 香港，又或者 Tap and Go 嘅市民，仲可以一次过收到5000蚊嘅消费券，有效期长达7个月，去到10月31日噶。 不过老公啊，冇理由咁傻，同人逼噶、哦，不如而家订定位，过咗复活节之后，疫情进一步受控，政府放宽限聚令，先至用消费券食餐好噶啦。 特别假期关心你。 教学有心人主持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 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黄岳永。 咁我都好感恩见到好多老师咧，亦都谂到好多新嘅方法咧，去令到上网都可以有兴趣啦，画多啲图啦，用一啲我哋叫共同创作 co-create 嘅方法学习啦。咁而喺小学同中学都我哋开始见到添，咁都唔错啊，我觉得。 逢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教学有心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李立峰啊，昨日政府就公布咗系2022保就业计划咧，佢嘅一啲嘅修订啦。因为佢三月大概公布嗰个框架嘅时候咧，都话要听即系各界嘅意见嘅。咁所以佢哋昨日公布嘅时候咧，就话因为听咗咧唔同嘅业界嘅意见啦，所以作出咗有六项修订嘅。其中一个比较即系大家关注嘅修订咧，就系全职雇员嘅月薪就不设上限嘅，因为本来咧就话有个即系30,000嘅月薪上限，咁寻日修订咧就系不设上限啦。咁啊，工资补贴咧就系划一系8,000啦。咁另外一个咧比较即系大嘅修订咧，就系之前啊系有一啲话冇受疫情影响嘅行业，就如果佢嘅聘用人数咧系唔多于50人咧，就落咗去一个剔除名单，即系话佢哋就冇资格咧去申请保就业啦。咁但系咧，寻日作出嘅修订咧，就系将呢个剔除名单咧就变咗做受限名单，即系话嗰啲嘅企业，包括咗系超市啊、药房啊，就算佢聘用嘅人数多过系50人咧，都可以申请。但系咧，佢哋有一个最高嘅雇员嘅补贴嘅名额嘅限制嘅，就系最多佢哋可以申请100个嘅雇员嘅补贴，如果佢唔系位列于受限名单咧，佢哋咧嘅申请嘅人数咧就可以最多咧系申请1,000个雇员嘅补贴嘅。而政府下个星期二就会响立法会嘅财委会咧申请呢笔嘅拨款啦。其实做咗呢个嘅修订之后，对于整个政策嘅政策原意会唔会有一啲嘅唔同嘅影响咧？因为上次政府话点解要有一啲嘅叫做剔除嘅行业，就系因为佢哋冇受到疫情好大打击啦。咁另外亦都话想集中去资助中小企啦。咁但系而家无论喺个人数限制同埋个剔除行业，亦都变咗做一个受限名单嘅时候，会唔会对于个政策有啲嘅目的有啲影响咧？ 我谂即系其实大家可以即系市民可以自己去判断啦，或者自己可能都会有疑惑啦。即系譬如头先讲到就话譬如超市位有啲嘅行业，譬如即系用超市去做例子啊，即系似乎个影响唔大，甚至其实有限聚令，你禁咗萬事，分分钟可能根本个生意好咗啊，都唔定。咁你成个即系政策本来系所谓保就业啊嘛，其实你系惊啲即系公司生意差咗，咁差咗去被迫裁员，咁跟住就会即系令到大家失业咁样。你其实最重要系保就业。咁但系如果你一种行业嗰啲或者一啲机构，其实佢根本真系唔会个生意差咗嘅。咁佢唔會有個裁員嘅威脅㗎喎。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咁其實即係如果容許佢哋去接受資助，咁其實係唔係仲喺度保緊就業呢？其實喺度其實係實際上保障緊係咩呢？咁呢啲可能係即係部分市民都可以有嘅疑惑。 因为如果我哋纯粹系照计嗰条数嘅啫，如果照计嗰条数咧，以一个雇员去可以攞到8,000嘅补贴而论啦，咁佢系100个雇员啦，咁连续攞到3个月嘅呢个嘅工资嘅一个补贴啦，咁即系话其实嗰个已经系用2,400,000嘅咯，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我哋应该点样考虑个政策嘅目标或者个政策嘅原意咧？电话号码18-7231啦，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有啲咩观察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因为之前即系节目去讨论呢个议题嘅时候咧，有啲雇员亦都会或者有啲雇主啊，佢哋会比较着眼咧，就系譬如系一定系咪一定要有强积金吓，供强积金嘅记录，然之后先至可以受惠到呢一个嘅计划咧。咁此外就系譬如讲紧一啲系冇强积金嘅记录嘅，咁系咪就帮唔到佢哋咧？咁呢啲可能都有一啲嘅人士有啲嘅疑问啦。18-723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啦，就系香港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系嘅副教授麦瑞才嘅。麦瑞才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啊。 系嗱，刚才我哋就讲到一个问题啊，就系、是、由剔除名单啦变为一个受限名单啦。你点睇呢一个嘅转变啊？点样评议啊？ 嗱，我諗咧就唔同人咧會有唔同嘅睇法。咁咧就係政府會任何政策咧都要一個所謂嘅政策嘅目標嘅。如果你係保就業嗰個目標咧，就唔希望啲企業咧喺個疫情之下，特別係政府嘅限聚措施啊、限制人員之間嘅接觸咧，咁導致到嗰個業務嘅終止咧，就因此會有所有嘅補貼。咁如果補貼咧，我哋有幾個因素要考慮嘅。第一咧就係話嗰個嘅政策嗰、那個嘅即係公平性。即係究竟係唔係所有受影響嘅行業都能夠攞到呢咁樣。咁第二個考慮呢就係、是、要核實返入面啲身份啦。咁入面邊啲應該攞邊啲唔應該攞。咁通常呢這個核實呢個過程呢以政府個行政效率呢可能呢會係較長嘅。咁第三樣嘢呢就係、是、嗰個嘅時效性。因為如果你要保就業嘅話呢你一定要係快同埋要狠同埋要準嘅。咁咧就如果係三者都唔能夠做得到嘅話咧，咁你要揀啦。究竟咧你係要快先啦，定係要準先啦，啊，定係要狠咧咁樣？咁呢一個咧就係唔同人咧就會有唔同嘅考慮。咁但係因為我哋保就業咧都唔係第一次做啦嘛，咁我係第二次做啦嘛，咁所以咧今次嗰個嘅計劃咧會係比上次咧會有一啲嘅微調嘅。如果你睇翻上一次保就業嘅計劃，由佢醖釀到佢出街咧，其實所需要嘅時間咧係長啲嘅。咁但係今次嘅保就業計劃咧，你由二月我哋收緊嗰個嘅限聚嘅措施，係到而家真係可以就嚟可以發放嘅話咧，咁其實咧係個時間咧係短咗好多。咁正正係因為嗰個時間要係好短之內去做嘅話咧，咁咧我諗咧你唔能夠做得到所謂嘅滴水不漏噶啦。如果滴水不漏咧，以過往嘅做法咧，你可能係逐個去核實嘅話咧，你可能咧需時咧係以年計嘅，就唔係以月計嘅。啊，依個咧就係要兩害取其輕。咁究竟我哋係想保到大部分人，可能係90% 嘅，咁係都係響計劃受惠啊？可能啊，另外係得幾個 percent 嘅企業咧，就可能咧佢唔應該受惠都受惠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嗰個嘅政策嘅成本。 但麥瑞財即係去翻頭先講個問題就話，即係佢個政策當然個目標其實就係、是。最終就係保就業啦，係嘛？咁但係頭先都講話啊，即係其實係要保障一啲因為疫情入邊受影響嘅行業。咁其實佢之前嗰個無論係以前叫積聚名單又好，而家叫做受限名單又好，其實佢嗰度如果我嘅理解就係佢有假設就有啲行業係不受影響噶嘛，或者冇咁受影響噶嘛，係嘛？ 最簡單頭先提及過係以超市嚟計啦。咁你超市嚟計啦，咁當然啦，我哋一般人你嗰個嘅印象嘅超市咧，就係以大型超市，即係嗰幾個品牌。係先至係計算，咁嗰啲係既然係大公司，亦都係上市公司嘅，或者一啲好龐大嘅公司嘅話，喺個疫情之下冇受影響嘅話，咁當然係唔應該有受惠啦。咁但係咧就唔好忘記咧，仲有一啲細嘅超市嘅喎。咁雖然個數量唔多，咁但係嗰啲咧，如果你係以嗰個行業劃分嘅話咧，嗰啲係被剔除嘅。咁而呢啲咁嘅問題咧，就喺對上嗰兩次嘅一二期嘅發放咧，就出現到啦。咁於是乎咧，就今次即係相信政府考慮到呢啲嘅因素。正如頭先我所講咧，就話如果你任何嘅政策咧，就唔係一個概念式係去決定嘅，你係要實質要睇下嘅個別嘅公司究竟咧有幾多係受到影響，有幾多咧就係話如果我畫條線咁畫法嘅話咧，可能呢啲咧就應該又受到補助，就係、是、補助唔到嘅。而今次嘅疫情咧，係過去咁多次嚟講咧，應該係最嚴重嘅。如果係即係我所接觸嘅一啲嘅商會啊，或者係其他啲嘅即係從商嘅人士咧，佢覺得今次疫情對於佢哋嗰個嘅生意嘅影響咧係好大。佢哋係講緊係即係究竟係要繼續營業定係執笠嗰個嘅分別。如果係冇呢一個咁嘅臨時性或者一啲嘅好快嘅措施嘅話咧，咁相信咧啲公司結咗業之後咧，嗰啲嘅職位咧就真係會完全流失啦。咁正如頭先所講咧，就話你要選擇啦，就話。你係情願可能會係放過少少，可能係嗰個嘅政策做得冇咁好嘅，定係可以保住大部分嘅企業啊嗰啲嘅就業啊，定係話唔得，我係要以嗰個嘅精準，我係要以係嗰個實質嚟講，我可能要係做好多嘅審核嘅嚇。咁仲有一點就係頭先你響節目提及過嘅，就話嗰個嘅審核嘅過程啊，係咪一定要有強積金户口？嗱呢一個咧，其實咧，如果你係原則上咧，就應該唔需要嘅，只需要我真係可能係期間。我可能係冇收入嘅話，我應該攞到政府嘅協助嘅，應該呢個係一個嘅理想嘅做法。但係咧，就係翻返頭先嗰個問題係呢個核實嘅問題啊。如果你係冇強積金户口、冇供個款嘅話，我核實唔到你係咪真係僱員嘅喎？而喺上一次保就業嘅計劃邊咧，你都睇到咧，有啲嘅人咧係刻意地開啲空殼公司，跟住咧就係、是、去呃呢啲咁嘅所謂嘅政府嘅補助嘅。咁呢一個咧，我諗咧亦都係唔希望即市民唔希望見得到咯。 嗯嗯，麥 Sir 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頭先都提到啦，即係可能嚟緊個，即係譬如今次嗰個第五波疫情比較嚴重，咁可能如果即係個評估就話如果冇比較即係合理嘅補貼嘅話咧，咁真係可能會有啲機構要裁員啊、結業啊，咁就保唔到就業。咁但係我即係想問翻就話，即係譬如無論從學術上又好，亦或從一個政策研究嘅角度嚟講，你哋有冇咩辦法係去真係去評估翻？譬如過去兩年做咗兩年啊咁樣樣。那個實際成效是咁，即係點？因為即係有冇辦法有個評估就話，喂，如果當時冇依個保就業計劃嘅話，其實個失業率會有幾高？即係而家就保到幾多咁？即係有冇一個評估嘅？ 嗱，依個咧可能要係另外一方面啊，專係注重翻，譬如話呢一個嘅就業啊，或者個 labor 嘅即係呢個所謂嘅係即係勞工經濟啊嗰啲嘅專家咁先可能會睇得到。但係咧，我以我接觸嘅話，我用一個例子咧。即係譬如話係呢一個飲食業啦，如果你睇翻咧飲食業咧，即係響大約2019年啊，係未有個疫情啊，即係爆發出嚟嗰陣時咧，其實香港嗰個嘅餐飲嗰啲嘅處所咧，係已經係超過呢一個嘅即係17,000间啊以上噶啦。跟住咧就響嗰個疫情之下，去到大約係2021年嘅年中咧。咁有好多咧就已經係結業咗，跟住咧就得翻係大約13,000隻間，已經結業咗幾千間。咁但係咧就因為之前係有兩次保就業嘛，所以嗰個嘅幅度咧下跌幅度咧相對嚟講冇咁大。咁去到2021年嘅年尾咧，因為我哋有大約係7個月嘅時間啦，我哋係本地咧基本上咧係冇本地感染嘅。 係麥瑞財，係麥瑞財。系嗱，唔紧要，麦瑞财个电话线路可能有啲问题，我哋睇下可唔可以联络翻佢，因为头先都讲到我哋点样去衡量咧个政策成效。麦瑞财翻嚟， 系唔好意思， 系唔紧要，请继续。系 嗱，头先我讲咧就系话以饮食业为例啦，咁去到呢一个2021年咧，嗰个嘅即系处所个饮食嘅处所咧，因为个疫情受控咧，亦都系打翻上嚟。咁如果你睇翻咧，即系一般嘅饮食业啊。佢哋嗰個最大嘅問題喺邊度呢？如果你係睇翻佢哋嘅盈利情況咧，大約係有三成，一般情況係三成係蝕本，三成係唔賺錢，有三成咧係賺少少錢。咁但係咧，你見到嗰個嘅結構成本好簡單啫。大部分可能係咗租金，跟住咧以嗰個嘅僱員嘅人工咧係好多嘅，即係大約都係幾成嘅。咁如果你係假設你係暫停咗，唔俾佢哋去營業嘅話咧。咁你好明顯啦，佢都會蝕錢，而嗰個盈利唔係咁大啫。佢個盈利咧，一般嚟講飲食業咧係講緊係10%以下，即係簡單啲嚟講幾個百分點。咁你可以諗下啦，如果我停咗你個處所，即係100蚊嘅生意額咧就變咗零。咁但係咧，你嗰個盈利咧，你係只係得幾個百分點嘅啫。咁就算你以前好賺錢都好啦，你儲咗好多錢都好啦，基本上你捱唔到好耐嘅。咁所以嗰個嘅保就業啊，加埋其他一啲嘅政府嘅支援咧，就令到嗰啲嘅企業咧，佢仲有一個希望。個希望就係話，如果我唔執笠嘅話，當佢開翻之後咧，佢咧就可以咧就係賺翻啲錢。咁就算之前可能借落啲錢啊，或者係需要欠落啲嘅債項嘅話咧，都有機會還翻咯。但如果佢睇唔到個前景嘅話咧，佢就會係結咗業咧就走咗啦，就唔會再開噶啦。咁呢個情況咧，你見得到咧係有部分係特別係今次第五波咧，有見得到一大型嘅酒樓咧，佢因為經歷咗4次呢個咁嘅事件。佢係捱唔住啦，佢係覺得冇前景咧，佢所以咧連呢啲咁申請咧都唔申請啦。 好啊，麥瑞財，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麥瑞財咧係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系嘅副教授嚟嘅。不過李立峰，我哋即係政府要推出呢個保就業計劃咧，做一個工資嘅補貼咧，都係希望令到嗰啲嘅公司咧不至於倒閉㗎啦嚇。咁同埋可以維持翻嗰個嘅聘用僱員人數啊。但係當我哋去衡量個政策成效嘅時候，究竟我哋應該以個失業率去到做計算啦，以個公司嘅倒閉率去到做計算，就係用啲乜嘢方法去到做計算啦嚇。 咁我諗都即係需要，好似阿麥瑞財咁講，都需要有關專家去真係做個評估嘅。即係其實無論係就過去抑或係對即係可見嘅將來，咁始終就係即係真正受惠人其實唔係講緊嗰啲公司 cover 幾多人咯，你真正受惠嘅人其實係講緊有幾多打工仔係真係份工係真係因為呢個政策而保得住嘅，就係嗰個數字咯。 好多謝曬。